是善男子善女人等，作此等说。是为宣说真正境界不落弥陀。复次乔释迦，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为法无上菩提心者，宣说境界不落弥陀，作如是言。如善男子应修境界不落弥陀，不应观彼界若常若无常，不应观相界彼时界及彼处，彼处为缘所生诸受，若常若无常。何以故？彼界彼界自性空，相界彼时界及彼处，彼处为缘所生诸受，相界乃至彼处为缘所生诸受自性空，是彼界自性即非自性，是相界乃至彼处为缘所生诸受自性亦非自性。若非自性，即是境界波罗蜜多。于此境界波罗蜜多，彼界不可得，彼常无常亦不可得，相界乃至彼处为缘所生诸受皆不可得，彼常无常亦不可得。所以者何？此中尚无彼界等可得，何况有彼常与无常。如若能修如是境界，是修境界波罗蜜多。复作是言，如善男子应修境界波罗蜜多，不应观彼界若乐若苦，不应观相界彼时界及彼处，彼处为缘所生诸受若乐若苦。何以故？彼界彼界自性空，相界彼时界及彼处，彼处为缘所生诸受，相界乃至彼处为缘所生诸受自性空，是彼界自性即非自性，是相界乃至彼处为缘所生诸受自性亦非自性。若非自性，即是境界波罗蜜多。于此境界波罗蜜多，彼界不可得，彼乐与苦亦不可得，相界乃至彼处为缘所生诸受皆不可得，彼乐与苦亦不可得。所以者何？此中尚无彼界等可得，何况有彼乐之于苦。如若能修如是境界，是修境界波罗蜜多。复作是言，如善男子应修境界波罗蜜多，不应观彼界若我若无我，不应观相界彼时界即彼处，彼处为缘所生诸受若我若无我。可以过？彼界彼界自性空，相界彼时界即彼处，彼处为缘所生诸受，相界乃至彼处为缘所生诸受自性空，是彼界自性即非自性，是相界乃至彼处为缘所生诸受自性亦非自性。若非自性，即是境界波罗蜜多。于此境界波罗蜜多，彼界不可得，彼我无我亦不可得，相界乃至彼处为缘所生诸受皆不可得，彼我无我亦不可得。所以者何？此中尚无彼界等可得，何况有彼我与无我。如若能修如是境界，是修境界波罗蜜多。佛作是言，如善男子应修境界波罗蜜多，不应观彼界若净若不净，不应观相界